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45集。有了解药，萧定的身体便无大碍，再过了一阵子渐渐好了起来。陈泽明得知消息后，只是派人去传了个话，传话的目标是韩有忠，原话是： 你若是想两个人都活得长些，人前人后便不要再称一个被贬为庶人的人为万岁。 传话时，来使当然也没有必要避着这个被贬为庶人的人。萧定懒散靠在床头闭目听着，似乎事不关己，也看不出喜怒。韩有忠板着脸听着，更不答话，从来都是他训人，如今失势了，连个小兵都爬到他头上，越听越是满心的愤恨。待来人走后，韩有忠跺脚将酒泉下的陈赌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只恨他教子无方，养出了这么个不知好歹的叛臣逆子。等骂完了，心里回头一想，陈泽明自己不也是左一个万岁右一个万岁，怎么就没怕砍头？而另一边，陈泽明很快将这人和这档子事儿放了下来。他要应付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比如新军面对重臣的笨拙怯生，实在很出乎他的意料，让他有种决策失误的懊恼。比如殿前司朴寒始终不满自己将殿前司重新收归麾下，屡屡闹事。比如说朝中也不乏旧臣暗中咒骂自己的狼子野心，忘恩负义，当然自己可以当没听到。还比如说那个杨如钦居然回来了。五年前吏部侍郎杨如钦突然称病请求提前治事，说是病了，可这人整日里明明活蹦乱跳的，没人看得出他得的是什么重症。萧定出于关心，派了太医去他府上看，也被他婉言谢绝。于是这项提议被萧定断然否决。谁也没想到之后的发展会是吏部侍郎挂印不辞而别。朝廷任命被这样轻慢，还真是开朝以来第一遭。萧定再宠信此人，也禁不住的勃然大怒，但脾气发过之后却还是并没往里深究。这样的做法对原本以严厉闻名的皇帝来说实在是太让人惊讶，一时间众说纷纭。都道究其原因，不外是看在杨家历代忠良，特别是杨良殉国的面子上。但还有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，当年杨如钦领命劝陈将军出山救驾时，曾要了面免死金牌，这面牌最后居然就用在这个上头了。从上折子到人离开，前前后后闹了个把月，杨如钦辞官一事难以避免地成为了当时最轰动京城的奇闻异事之一，其潇洒的姿态和荒唐的行为都成为当时京都年轻人效仿的热点。其实事后陈泽明曾见过杨如钦一面，当时的杨如钦正坐在秦淮花魁的船头，着着蓑衣雨中垂钓，雨雾蒙蒙，孤舟蓑笠，好生惬意。可这样惬意的他居然没带半点银子，正巧经过的陈泽明为他付清了那一日的全部花销，也换得了杨如钦的顺手一衣。 若是今日没遇到我怎么办？ 也就只好多画幅画了。 陈泽明对书画意图只是粗通，却也知道在当时的京城，杨如钦的笔墨已经价值千金，万岁都赞口不绝的自然很值钱。不过他没想到杨如钦真正喜欢的是这样的生活，他有些匪夷所思。可就是这个做烦了官，一心想做闲云野鹤的杨如钦，却在这个时候回来。自己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来，就是知道才觉得颇有些头疼。杨如钦的聪明他是见识过的，论上战场杀敌自己是当仁不让，可论智谋算计自己却怎么也不如这个小辈了。想到当初阵前夺敌手的情景，陈泽明深知这样一个人若是站到敌对阵营将成为怎样的威胁， 那必然是一件让人寝食难安的事情。然而为难之处在于，陈泽明也不想杀他。杨如钦于他来说算是有恩，可不杀，后患无穷。已经是万人之上的陈泽明突然发觉，谋反原来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一个位置想要坐得稳，必然要流许多人的血。然而那么多血流过去之后，自己还能心安吗？陈泽明陷入两难之中。然后他突然听说萧定开始信佛了。冷血无情，满手鲜血，因杀戮而被自己恨之入骨的废帝萧定上书新帝，自称在奈何桥前徘徊一番，重回人间后，突然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，自知罪孽深重，有生之年想尽力赎罪，请求圣上赐他佛经等物，以便日夜诵咏，祈求亡者安宁。那份折子拿在手上，洋洋洒洒，通篇都是情真意切的词句，看得出是萧定的笔墨，内容却让他有些在做梦的感觉。陈泽明啼笑皆非了半晌，然后便是恨得牙根发痒，想着自己实在应该在那人厚颜无耻的脸上再抽上一巴掌才是。这一日，陈泽明下了朝，行到自家门前，却被人给迎面拦下，左右连忙上前赶人。那人扬声道： 做了王爷，连故人也不认得了。 陈泽明听着声音好生耳熟，定睛一看，马前一身儒装的居然是遍寻不见的杨如钦。他估摸着按照脚程，杨如钦也该入京了，于是早跟守城的将领打过招呼，却一直没听对方回报。想不到杨如钦居然会凭空在自己门前冒了出来。陈泽明沉吟片刻，下了马，拱手笑了笑。 原以为杨贤弟此来，必然对愚兄避之不及了。 聪明人做事，原该与旁人不同些。 两人进了陈府，陈泽明让人摆上酒菜，说是多年不见，特为杨如钦迎风洗尘。于是彼此都避开政变之事不谈，倒把从前的旧事提了提。虽然各怀心事，但到底还算是相谈甚欢。寒暄过了，杨如钦突然说道： 我此番是以固有的身份而来，有些话难免说得直些，王爷莫怪。 陈泽明见他这么快便进入正题，连称呼也突然正经起来，心中无端端有些失落，伸手将对方酒杯斟满。 故友，好啊，这些年我也没什么朋友了。公变之后，就连吴过那种平素不得罪人的老好人也和我断了往来，你到现在还肯说个友字，光凭这个我已经很感激了。 王爷手握重权，想与您结交的人只怕要从陈府排到城门呢。 你会把那些巴结你的人当朋友吗？ 他在官场中混的日子久了，说话言谈间慢慢也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，这句话半真半假，也看不出到底含了几分真心。杨如钦左右张望了片刻，微笑不答。陈泽明心中一震，突然冷淡了些。 杨贤弟要说什么？ 陈兄这府上跟过去比，似乎也没添置什么。 是，一切都是从前的老样子。 可天却是变了。当时我正在漓江，那里有我一个好友，听他说起，我才知道外面居然出了这么大的变故，更没想到改天换日的居然是陈兄你。小弟自认识人颇准，却从没看出陈兄有这样大的报复。 他这话将称呼又换了回去，自然也显得彼此关系亲近些。 陈泽明心头松了松，苦笑道： 你想说的是野心吧？那你的好友是怎么提到我呢？乱臣，叛臣。 杨如钦敛了笑容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似乎再藏着掖着反而更加尴尬。斟酌了半晌，杨如钦的语气郑重了起来： 陈兄，若你还当我是朋友，觉得我说的还是真话，那这条路你怕是选错了。你为的是什么？复仇吗？可当初的事情…… 陈泽明猛然抬头，杨如钦被他的目光惊住，后半截话居然没说了。陈泽明凝视他半晌： 如今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哪怕是绝路，我也走了一半了，再来计较错不错有意义吗？ 陈兄，你不该是个糊涂人呢。 我能怎么做？杨贤弟，你离开的早，后面的事情你都不知道。那个人一直疑心我，我做的越多，他的疑心越重。为了牵制我，他甚至把殿前司从三军中单独提了出来，直接委派管辖。为了防我，单单一个殿前司的兵力装备，竟然可以与其他两军相提并论。外面怎么说的你听说过吧？大家都说陈泽明喜欢以少胜多，是个战神。 他嘲讽似的笑了一声，手中的酒杯被他捏得嘎嘎直响。杨如钦不禁动容，凝视着他。陈泽明似乎心绪难平，半晌才能接着说下去：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次出战，我的兵力总是远逊对方。我想，难道是天朝没有兵力？可却不是啊。殿前司那么多人，只是守在京都，只是为了防止战后的我举兵作乱。我不是喜欢以少胜多。每次战斗，我都只能想着，就当这是我最后一战吧。 他低下头，紧紧皱着眉，似乎被那股强大的压力再度钳住了咽喉，无法呼吸。杨如钦被他的话惊住，也是半晌不能出声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